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好久没有聊甜甜的话题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叫做你曾经有多迷恋一个人。 哎，我觉得说起来迷恋哈，我想每个人可能是在初恋的时候，就是你第一次对一个人有了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的那种迷恋应该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特别是高中生的那种啊，或者是大学生的时候，情窦初开的时候 啊，对，校园啊，那种青春期美好的那种小悸动。 对，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就爱你》，来自王成章的一首很甜的歌。 其实到我跟莫大人像咱们这个年龄了，就再说什么心动啦、迷恋啊，感觉离我们好遥远了。所以我觉得也是借着这期节目，让我们来重新感受一下年轻真好那样一种美好。 只是离你比较遥远吧，我觉得离我还好。 你这是什么？我都起鸡皮疙瘩了，不要这样子。 想当厨子的小交警他说呢，我发现我就厉害了，迷恋的不止一个人，而是整整五个人，五月天。因为五月天，我硬生生抛弃了喜欢了十几年的周杰伦。 哎，我觉得那个下面有一个人说的挺好，他回复他嘛，也是说出来我内心的想法。他说你怎么那么调皮啊，你就不能两个都喜欢呢？ 对呀、 可能这个小交警就是比较唯一啊，比较说我就喜欢一个，不能有两个人在我的心里同时占据着。 一双孤他也说了，而我呢迷恋周五乐队。其实周杰伦和阿信一起这个合唱那首歌也蛮好听的，我真的是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两个喜欢的这个主唱、然后一起演绎了一首歌。今天第二首歌叫做《保鲜》，来自 HT9。 一个很好听的说唱啊。 那这个朋友留言，他叫做潘抽脸，他说呢，明明特别反感婚姻和小孩的我呢，居然想和他结婚，并特别的向往一起带小孩的日子。他肯定是一个好妈妈，而我呢，也有成为一个好老公和爸爸的冲动。 一看就是热恋中的这个情侣啊。我要给你生猴子，我要和你生孩子。 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就是这样吧，就是连以后小孩叫什么名、上什么幼儿园都想好了，就立马想到跟他们以后。 对，这就是恋爱中甜蜜的一面啊。一双菇他说呢，迷恋我生物和语文老师，语文主要是我喜欢这门课，再则老师教得好。至于生物，是老师真的太负责了，他教五个班，但每份作业都能仔细的改，还记录每个班的情况，书上全是自己做的笔记。我原来生物真的很差，碰到他后慢慢的就提起了兴趣，每天期待他上的课，自然成绩也好了，而且这两个老师真的都超级厉害。哦，这个是迷恋老师的一个人啊，是有多爱学习啊这个朋友。 还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迷恋老师哈，一起念吧，他叫做旭一安，他说我呢迷恋我们物理老师，天天跑办公室问题目、我以为天天问我的物理就能进步，我错了，终究是错付了， 没有 那些个时间还不如迷恋语文老师呢，后悔呀、啊。 这个、现在的学生真好哎，居然 可以这么迷恋的老师。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大这个老师和学生都快成仇人了，呵呵，特别是平时的时候、 对，就办公室啊那个气场，就是我在外边路过我都恨不得再绕个几圈，就离得远远的。 对， 真的是很怕进办公室了。对对对，真的是很怕进办公室了。度过所有瓶颈期，其他都不一样，在我的生命里总觉得自己风雨无阻，准备旅行的地图让所有人都嫉妒，你比我清楚，你比我清楚，你比我清楚，你比我清楚。 下一首歌来自沈玉伦的《始终都是你》，今天的歌都好甜啊。 陈华年他说呢，大概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那种地步吧，以至于呢现在每每回想起那段日子和他呢还是会心口疼。你知道他不爱你，可是呢你竟然比爱自己还要心疼他，即便从头到尾都只是备胎又如何呢，名不正言不顺的陪着呢。 嗯，这个爱得很卑微啊，就而且还没有得到回应。那年姑苏城外，他说我的前任一个金鱼系的学霸，那时第一次见就喜欢他了，放下所有矜持，找了好几个同学帮忙要他的 QQ， 时不时的就去他家附近的广场遛弯。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呢、虽然后来因为异地分开了，但他在我心底里的位置却是永远都无法撼动的。讲真的还真的是很迷恋啊，就每天这个上学放学都要见到他。 哎，他讲那个禁欲系的学霸，禁欲两个字我心动了，我想知道什么叫禁欲系。 可能就像江晨那样的吧，就是那个电视剧里的那个角色的样子，冷冷的。 我觉得那种男生特别吸引我，就是外表冷酷但是内心火热，就是生人勿近，然后熟人呢又知道他是有多疯那种。 就只对你一个人这个火热是吧，对别人都冷冰冰。 其实女生啊对于那种中央空调的男生啊只能是当哥们儿，就做不了男朋友或者老公的、只能是说他有单独的那一面只展示给你看那种人可以。 看来萱草还是一个很玛丽苏的人啊。 哎，我特别玛丽苏，我现在看剧啊都剪那种小甜剧啊，这种霸道总裁爱上我啊这种看。我有一颗少女心。毛毛毛啊他说呢，为了能看他一眼，每天中午跟闺蜜呢必须去学校操场，为了能够跟他偶遇，经常借口晨跑跟闺蜜呢绕一大圈去他家门口，为了有他的联系方式跟身边的所有人打听他。现在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我也长大了，他也结婚成家了。 这个朋友的留言特别逗啊，他叫做南方是北方的远方呀，他说我吃到了他碗里的一块红烧肉，兴奋了整整一天呀，为了不显得尴尬，我就吃遍了实验室所有人的红烧肉。不显得这么 特殊。 怎么想的呢？想要吃他碗里的东西，是想跟他来一个间接接触吗？ 带着他口水吗？ 哎呦， 我和你住在彼此的心里，就永远不会有分离，就算不可以，我不会再哭泣，我用尽了力气，就想靠近你，哪怕还有三万英里，在所不惜，会不会来不及，会不会太警惕，我知道并不容易，始终都是你让我屏住了呼吸，收起我的小脾气，只愿看到你，始终都是你，在漆黑的夜里跨过了荆棘，带着我走向天际，只要我和你住在彼此的心里，就永远不会有分离，就算不可以，我不会再哭泣，我用尽了力气，就想靠近你，哪怕还有三万英里，在所不惜。 下一首歌来自于一口甜的《要跟我结婚吗》。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啊。 还没想好应该怎么说出口，你就住在我回忆里的幸 福。杨小寿他说呢，从始至终啊，从小到大我只迷恋一个人，他就是毛爷爷。巧了巧了，我们爱上同一个人。 对，有的时候我做梦还能经常梦到他呢。 超甜女生她说，我高中写的日记都是关于他呀，你就想想我有多迷恋吧。现在这个再翻出来的话会不会吐了？会不会羞愧的想找一个地缝钻进去？ 哎，过年的时候我还真就是看到了有那个放着我以前上小学初中和高中写日记的那个柜子，然后我那些日记本呢都被我妈收藏得很好，只是我没有去翻它，我就一个是太陈旧 了， 然后 几百遍 啊，有可能有可能，不过我有几本还带锁呢，还上着锁的那种，我觉得真的就是老古董了，等我以后老了的吧，老了之后没事干翻一翻看一看， 挺好， 不知道里面写了 什么，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啊。 是周董的小咪西，他说暗恋了两年的男神是校友，周围朋友呢都知道，他们遇到他呢会拍照片给我，也会故意的大声说我的名字，我能够老远就看到他的身影。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刚在一起那段时间呢，我兴奋的做梦都是笑着的啊。对了，在一起的第一个月我还来了两次大姨妈，因为太兴奋导致体内激素紊乱，和他在一起是我恋爱史上的奇遇。 天啊，这个真的是打开了新世界啊， get 到了新知识。 下一首歌来自直指大魔王的世界还是以前的甜，以前有你的时候最甜。爱喝牛奶的芦荟，他说会因为意外穿了同一个颜色的鞋而快乐一天，他送的东西放过期了我都舍不得吃，看见一朵奇特的云，第一个想到的是拍下来发给你。以前总是不理解为什么小说中的主角会做的那些傻事，如今都发生在自己身上了，不禁感慨初闻不识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了。以前不相信那些傻傻的那个甜甜的东西啊，现在发现这不就是我的日常吗？ 对呀、啊，爱情使人蒙蔽双眼， 这个乐在其中而不自知啊。 对，以前听歌吧，就可能就只听旋律好不好听啊什么的，但是当你就是陷入爱情后，你爱上一个人或者是你失去一个人后，哎呀，这个歌词你瞬间就懂了，就击穿你心啊。 嗯， 嗯，海角七号没了七，他说的特别好啊，就说一句话，他说大年三十呢别人往家里赶，而我呢往他的城市赶。 嗯， 是吧， 还是异地恋、 就是、对啊，就是在这种时候家可能都比不上他在自己心中的位置，就只想到他的身边去、 嗯、对，主要是难得有这么一个两个人都休息的时间，好好见一见聚一聚、 嗯、 赚大钱的小陶同学他说，实不相瞒呀，迷恋你们俩迷恋了七年，我都没想到呢，我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居然可以一直坚持听酷我音乐调频那么久，睡不着就重复听，洗澡也听，走路也听，哎，你看我有多爱你们，好感动啊。 老粉啊，老粉你好，我有点感动了，能坚持喜欢一个人一件事情坚持这么久真的不容易。 嗯，就没想到我们也成了被迷恋的人啊，真的是很开心。 对， 也是因为有这么多人一直这个支持我们呀，陪伴我们，我们才能够坚持下来一直做这个节目，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一个羁绊。 嗯，绝对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这份感情。 哎，这个此地无银三百两。 在身边常常我心中不知着，我们从前肩并肩，回家的路走好远好怀念，手牵着手无所事事的昨天，今天你有了新发现，昨天刚到的新同学，好像以前的世界真的比较甜。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洛伊的 Tell Me， 告诉我。 其实萱草刚刚是一个玩笑话，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因为真的很热爱这样东西才会一直坚持下去的，我觉得 对。 嗯，对，就是你人生中有一个你热爱的东西，而且你能够通过它创造很多价值呀，能够通过它感染到和认识到很多人，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儿。我们也很喜欢现在这个工作。 嗯，就感觉每次做节目吧都有光环上升，就是虽然我录一个人在这儿录音做节目、嗯、但是我知道就是冥冥中我无形中会有很多人在注视着我们，就等着听我们的声音啊、 嗯、 讲故事，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就很满足。 嗯，文夏之意他说呢，他不高不帅不温柔，我却特别喜欢他，从初二到现在大二了，爱恋从没说出口，盼着有缘街角偶遇，曾把他的名字缩写用彩铅写在卧室门口灯的开关处，不过我相信缘分，有缘总会再见的，无缘我会让自己慢慢的忘记他。哎，真的是一个活在暗恋中的人啊，觉得也没必要吧，如果真的那么喜欢一个人的话还是应该告诉他的，就算不能在一起也至少让他知道自己的心意吧。 我最近在看一个电视剧嘛，正好演到这一集，就是类似的场景，就是有一个男生想告白嘛，就问对方怎么办、 嗯、 是不是要去告白还是再继续等，然后呢那个朋友就说他喜不喜欢你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你喜欢他你就要告诉他你的心意、 嗯、 让对方知道，而不是说自己在这儿猜啊等啊纠结，就没什么用嘛。 对，这样的话永远都不会有结果的，他可能从始至终都不会知道。 是，你一个人的独角戏演得再多再精彩有什么用吗？ 嗯。再说最后一个留言吧，狐狸的星期，他说迷恋和暗恋是同一个意思吗？迷恋到像普通朋友一样，看了电影之后兴奋的整宿无眠，脑海中一直在回忆其中的细节，尽管可能在对方看来这就是简单的避免多年未见设置的不说话也不尴尬的情景，现在他已经成双入对了，却与我无关，再也没有理由打搅，好像只是从我的世界经过了一样。 嗯， 就是很多女孩子的这种迷恋，有是非常外露的，但也有很多是自己一个人心里的兵荒马乱，轰轰烈烈，但没有人知道。 是是是，对，表面风平浪静，其实内心早已经波涛汹涌。好的，以上呢是分享了很多听众朋友们的故事啊，都说得很好，很精彩。我跟莫大人也是分享了我们的见解，不知道大家听得还过瘾不哈？ 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自己真的老了，就是听了那么多甜甜的故事的时候，自己的这个心里居然这个波澜不惊，泛不起一丝涟漪。 节目的一开始我就说，这期节目是让我们来就重温一下心动啊，青春，你还说你年轻。这是明明就是我们已经是老人了。 不过我觉得能够这样分享大家的心情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事儿，就看一看年轻人的日子，年轻人的情感世界。 嗯，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拜拜。